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熱帶風暴淺巴集結在北緯22.7度、東經11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8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移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同時，熱帶風暴艾莉集結在北緯27.5度、東經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時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6至7级，初时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7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4800米有雨；澳门吹东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呢？ 我想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呢，就唔使再登记㗎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7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8月7号就自动拎到㗎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 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11，欢迎你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 Beautiful Sunday。今早上继续有我林慧 Barbie 在这里，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开展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好多咧计划周末出去玩嘅朋友嚟讲咧，可能今日嘅天气咧，大家都未必预计得到吓。现时咧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嘅，室外录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令我谂起呢一首作品啊，到底个风几时先至打完呢？好多时咧都谂住应该打唔成，或者唔会打得耐，竟然可以横跨咗一个周末，去到星期日朝早都仲系有三号风球，几时先完啊？ 风筝的我，在那天无尽的风，冬天里完全不懂，就像孩子不厌惯唱歌。风曾在乱挥的手转过，伴我母亲外朝离别家乡的我，在那天无尽的风，春天里仍如冰封，吹走过去及未来万阙歌。风因风音匆匆过，有冷有暖有些不错，但是若有空抬头摘片风，跟我对坐，然后用我的心窝轻轻把它捉摸，小心地把它朝清楚，然后再望见风中暖的我。中央飘过，

听过来自梁静茹我喜欢，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万众无一。 在红馆中开朗地唱，因每首歌变换形象，美梦搬到现场，全赖不畏地想象。偏见充斥的世道里，要为小众当个大将，一百亿鸡蛋里定有些重击于是管中心理论里释放一种伟大能量，那份罕有特长，寻梦者竭力滋养。没人担保必有突破，但谁稀罕一世顺畅？天使如此高，既然很想，或能飞翔。如为暗恋护航，找一个岸，万众暂时无一，仍未放。幸运渺茫，为爱也不枉。他明晨或者很给我阳光，在红馆中。浪地唱，当上主编，领导时尚，自愿当个栋梁，文学家教练首相。没人担保必有突破，但谁稀罕一世顺畅？天使如此高，既然很想，或能飞翔。 表号码1872388，唔知道今朝早咧会唔会都有一个万中无一嘅人，令到你好想将一啲心底嘅说话同佢讲咧？趁住三号风球嘅早上，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无论你系想点唱生日又好啦，或者系啲特别嘅回忆、特别嘅事情，甚至乎系想同佢打打气嘅话咧，今朝早都有我林慧喺呢一度，希望可以喺大电波当中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同步啊！ 全幻想，就是渺茫，亦有人遇上。情时时像初恋，忽发奇想。在红馆中开朗地唱，当上主编，领导时尚，灿烂搬到日常，南极光拼命奔。任何框框可以突破，问谁担心不太顺畅？天使如此高，既然很想，或能飞翔。他是如此好，若然敢想，或能攀。 泪倾刻能起雾，悬念隔开恨着如露，为何再次翻起尘土？谁愿意把敏感细数？明明不需介意，离离分分都每日上演，何必抱着以眼泪来纪念？原爱的人道别缘没再见，再在寒季期盼春天。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分别来自严艺格的《万中无一》，同埋啱啱听过叶巧林的《神把眼泪留给了人》。希望呢啲眼泪都会因为大家可能有啲新嘅经历，遇到新嘅人，而可以一一令到你全部忘记晒啦。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之前维持。热带风暴浅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移入广西内陆，逐渐减弱。但是浅北外围雨带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另外，社会福利署劝喻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或者长者服务中心，如果有需要可以先同有关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确定开放时间。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明，加快转用液化天然气，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他透露，德国政府已经租用四个浮动式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而首批两个临时接收站最快年底启用。哈贝克又表示，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即将例行维修，不能排除俄罗斯借机进一步减少或者完全切断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预计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将于今个月十一号至到二十一号例行维修。较早前，德国一名官员透露，正系商讨加拿大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可能性。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四十一至到六十二公里。在上午六点，热带风暴浅北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三百八十公里，即是在北纬二十二点八度、东经一百一十点五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十六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虽然浅北已经移入内陆和逐渐减弱，但是同其相关的强风仍然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随后是不是改发较低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则要视乎届时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同浅北相关的外围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长洲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五十九、四十九和四十七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七十、六十三和七十六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风势有时疾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是三十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三。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自萧敬腾的《记得》，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六点四十二分，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咯。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陈女士，早晨啊！ 早晨啊！ 系啊，点啊，陈女士？ 哦，今日咁啱系我孙女余恩桥十岁的生日。 哇，恩桥妹妹十岁生日，咁会唔会见到佢啊？今日？ 我约咗佢哋去饮茶 咯。哦，咁啊好喎， 饮茶咯。 系啊，恩桥妹妹系咪成日都会陪你一齐去饮茶噶？ 唔系嘅， 吓，即系比较忙啲系嘛，啲功课。而家啲小朋友通常都系咁噶，白咗咁多爪噶。 佢因为成日都要练琴啊，又去参加比赛啊。 哇，好叻女咁。 啊， 系咪一屋都系奖啊？然后。 佢好多时都攞到冠军。 哇，咁好犀利喎！好多时攞到冠军，叻女嚟噶。 佢已经考咗八级琴噶啦。 哇，十岁考到八级啊！哇，好劲。 O K 啦， 由个心笑出嚟啊，陈女士，系咯 ，O K 啦，唔好赞坏佢嗬。喂，咁啊几好，咁快学完可以学下一个乐器嚟做，系咪啊？ 佢继续学噶佢。 嗯，即系一路学上去。 嗯， 都系嘅。音乐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范畴都可以慢慢涉猎嘅，就算学同一个乐器，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慢慢学咯。 佢又吹个单簧管咯。 哇，咁真系好叻，多才多艺嘅。嗯，咁点啊？有冇特别？ 比较中意弹琴多啲。 吓、啊，都系嘅。通常女仔弹琴都系有耐性、有心机啲嘅，我都觉得。都唔容易噶，其实个个都虽然话，好多人都学琴啦咁，但其实易学难精，即系要学好一样嘢咧，要学到佢咧，哇炉火纯青啊，同埋好多样嘢咧都可以样样嘢都接触得到，同埋都可以咧擅长咧都唔容易啊，嗬。 佢对弹琴咪几有兴趣嘅，肯自己练琴啊咁样。 系咁啊，最好啦，自动自觉。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时都唔肯嘅，太有主见。 今日系佢生日啦， 有冇特别嘢想同佢讲啊？咁， 希望佢琴技继续进步啊！ 系啦，再有啲突破啊嘛， 学业有进步咯。 嗯，样样嘢都可以更进一步，超越自己就系最好啦。 系啊，咁啊，七月廿一号咧，又系佢爸爸嘅生日咯。 嗯，咁啊，希望佢两父女都系啦，七月嘅时候咧，可以有一个好愉快嘅生日月啦。 系啊， 嗯，好啦，咁啊就咁话啦，阵间开开心心去饮茶啦。 好啦， 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玲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玲姐？ 今日咧就我生日嘅。 今日啊，哇！我祝你生日快乐先。 多谢。 嗯，咁今日有啲咩节目啊？ 七月十七号咧就我个细仔生日。 嗯，都系七月份、啊。 系啊。 嗯，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嘢可以今个月一齐做噶？ 吓、 啊，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事啊？ 佢而家移民咗去英国咯。 哦，但系都系咪靠住啲视像啊同科技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互通消息啦？ 有，旧历 舊歷生日咧就佢爭我一，即係我就27，即係舊歷27， 嗯， 佢就28。 哦，誒、哎、咁好近喎、 啊，同一日， 嗯嗯， 啊新歷咧就隔好遠。 嗯，舊歷通常都係咁喎，即係舊歷同新歷嗰個嘅隔開嘅時間又好唔一樣嘅。 系啊， 嗯，整整下可能会有机会同一日噶。如果旧历搭住，会唔会噶？ 会噶，好似唔知系咪19年一次啊？好似 系啊，旧历新历咁样咁，所以即系可能整整下搭下搭下咧，佢可能旧历搭你新历又唔顶，或者你调转又唔顶噶，可能。 咁啊系，呢啲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嘅。 系啊系啊，咁点啊？你有冇成日都有啲唔同嘅方法去同佢联系啊？而家？ 嗯，都咪系打下电话咯。 嗯，都系靠住电话。咁系咪都好密啊？嗰、那个来往，即系唔会话比以前生疏啊，或者唔会话好似少沟通咗。 冇噶，冇啊，唔系好密噶。 即系冇噶，好有私人空间系嘛？即系佢中意点样，而系好忙嘅工作嘅时候。 几有阵时 谂 起咪 试着 咯。 哦，即系佢中意揾你嘅时候又揾下你，你中意揾佢嘅时候又揾下佢咁样。 系啦系啦， 咁啊 几 好 啊 咁 free。 个个礼拜又打下，个即系隔几日又打下，即系唔会有呢啲嘢咯。 其实又唔使咁夸张，我有时都觉得，就算喺同一个地方喺香港嘅时候，都未必会时时揾住啦，嗬。 系啊，我嗱佢喺香港住嗰阵时候，我哋都有阵时候都好耐先至，即系有阵时即系见面噶嘛。 系系，始终都好忙嘅。 你阿 妈， 你阿 妈 死咗，你都唔知啊。 诶，今日唔系，唔好乱讲，唔好乱讲。诶，真系啊，生日流流讲啲咁嘅嘢噶， 讲少啫嘛。咁佢话唔会、啊。大哥一定会话俾我听， 唔系，同埋通常都系咁嘅。有时咧，虽然可能唔系时时都见到，唔系话日日都接触到，但系总会咧，即系嗱，你谂起佢嘅时候咧，你又会揾佢啦。佢谂起你嘅时候，佢都会揾你噶嘛。 系啊，即系总之就即系大家都有自己有个心喺度啦。 嗯，系啊，咁就希望你啦，生日快乐啦。佢亦都系啦。 我想点唱一首歌得唔得？ 请讲，请讲。 我想点梅艳芳嘅《心肝宝贝》。 哦，点解会谂起呢只歌嘅？ 我中意呢首歌咯。 我以为系因为你个仔添，《心肝宝贝》嚟嘅系咪啊？ 咁啊，个个都系噶啦， 系咪噶？会唔会即系咁多年咁大个都依然当佢《心肝宝贝》嘅咧？ 嗯，细个嗰阵时咧，佢啊真系好黐我嘅。 吓，而家咧就唔黐啦，因为咁大个啦。 其实即系自己嗰啲仔女个个都系心肝宝贝。 咁梗系啦，梗系啦，系啊系，梗系啦， 系啊 系啦，好啦，咁希望你今个月同佢咧一齐都可以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大家我希望咧全世界嘅人都身体健康。 嗯， 因为呢个疫情咧拖得我哋太过耐。 系啊系啊，真系拖咗好耐。 真系太过耐啊，拖到咧啲人咧好似心灰意冷。 嗯。 即系人哋咩普通话没完没了， 系啊，没完没了系嘛，即系搞咁耐都仲喺度嘅，赶佢唔走，踢佢唔走咁样。 即系谂住佢过咗噶啦，点知又是翻嚟咁样咯。 系咯系咯，咁我希望佢快啲走啦，我都希望系咁啊。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即刻搞嚟呢一首作品啊，嚟自妹仔梅艳芳嘅《心肝宝贝》，有边个小朋友唔系妈妈嘅心肝宝贝啊？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我急躁气喘，动情为你盼君好发现，来赠相思一串。 常拥你的温柔。 瞳孔总扩张，失去焦点，心窗已虚掩，心肝倒背，梦正甜。 再次提一提你啦，三号强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嘅。咁我再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咧，罗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你好啊， 叫我芭比得啦，唔使加小姐啦，唔好客气啦。点啊点啊点啊，今次打嚟嘅， 我好开心啊，芝芝，我上次都打过俾你嘅啦， 系， 因为我讲俾你听，疫情我个侄女咧，咁啊又 delay 咗个婚宴啦，依家芝芝7月16号正式举办啦， 啊，真系好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真系嘅疫情期间咧，能够办到婚宴嗰啲咧，真系特别如胶似漆，同埋咧啲相处模式、沟通模式咧 ，very good 啊，一定系， 即系两个咁辛辛苦苦咁两个组织个家庭咯， 系啊系啊，经历咗好多变迁啊，真系呢两年已经够晒多改变，又咁又咁咁， 系咯，又有啲变化，又爆发啦，又开始少少， 系 啦， 希望可以快快脆脆完咯， 系啊，咁我喺度祝佢咧，祝佢两个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相亲相爱啦。 嗯，好啊，绝对要啦。同埋我谂佢哋咧，经过咗咁多， 咁可唔可以讲埋佢哋个名啊？ 可以啊，梗系可以啦。 男嘅咧就阮文杰先生， 系阮生 就罗婉瑜小姐， 系即系准阮太啦，唔系阮生同准阮太， 系啦， 系咯，非常好啦。希望佢哋可以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白头到老啦。 系啦，系啦，佢哋都好辛苦噶啦，两个即系夹手夹脚组织嘅新家庭。 不过我相信他们呢，即如果一起去筹备这件事的时候呢，应该是甜多过苦的。虽然就算可能真的有很多的改变啊，或者很多东西就要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咁。 是啦是啦。 但是都是训练耐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的。 正是师礼服都有排搞啦。 都是的。 是啦，又改，改完又改。他们现在呢，以前我们那些人呢不是成日问家长，现在他们不用的。就是两个 自己打点晒。 亲力亲为啊，两个自己。咁即系唔想，可能唔想麻烦啲我哋啲老人家或者父母咯， 咁咪好咯，系咪啊？即系唔使咁麻烦啦，即系自己搞得掂啦。 系啦系啦， 亦都系代表住佢哋好大个咯， 啲毅力咯，两个都毅力都即系好， 好好好，咁就好啦。即系呢个过程都学咗唔少嘢啦，已经。 系啊系啊，咁咧，仲有一个我个朋友咧，叫刘雪芳小姐，喺7月14生日嘅，好好朋友，我同佢真系好朋友。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永远快乐，永远幸福啦。 系啦，有你呢个朋友已经够晒幸福啦。 多谢你先，你都系啊，祝你个女女快高长大啦。 好啦，一于系咁话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 拜拜，唔好客气，拜拜。其实好开心嘅，有时咧，即系朋友生日啦，每个月都会有一啲新嘅朋友咧系生日嘅。咁但系咧，藉住你对一啲朋友嘅祝福嘅时候咧，可能你又会谂起，哇，平时都唔觉嘅，一年12个月 365日，原来都有咁多朋友喺唔同嘅月份生日嘅，所以当你每一次谂起呢件事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哇，身边有好多人锡你，亦都有好多咧你去爱锡同埋好珍而重之嘅人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睇下边一个咁珍惜嘅人先。谭先生早晨， 喂， 系啊， 林慧小姐， 系啊，点啊？ 谭生啊， 系谭生点啊？ 你记唔记得两年前我打个电话上嚟噶？ 啊，你要讲下你讲过啲乜先？ 去海马公园。 哦， 去海马公园， 系 太太身体有 有啲印象啦，嗯， 有啲印象，今年啱啱今朝早咧就落街啫，系今朝早应该要打个电话嚟，我太太今个月过两日生日， 啊，咁就好啦， 我自己都生日，咁我太太两年前咧嗰阵时咧，你讲嗰个身体咧，都系唔系咁乐观，咁啊而家眨下眼，今日两年啦， 哦，咁啊有冇好啲啊？ 啊， 有冇好啲啊？身体？ 唔係佢嗰啲叫做啊，你不動我不動噶，睇個醫生講話。 你唔緊要，佢唔動就得啦，最緊要。 要得共存啦，都係而家叫做喺俾嗰個醫治嗰個想象中咧，就係超出所想想求啊！本醫生話佢都唔樂觀，都係年頂兩年咁，而家醫咗七年啊。 哦，咁都好喎、 啊，都系叫做神迹同奇迹啦。 咁就唔理噶啦，即系赚低一日就一日啦，赚低一年就一年噶啦，最紧要活得开心。 系啦，咁啊，因为而家香港个个戴口罩啊，又个疫情啊，咁啊，啲生命都唔系话晨早讲啲唔开心嘅，即系有阵时好难讲嘅，但系咧就知道。有时嘅就要乐观面对咯， 系啊系啊，真呢个系真嘅，同埋即系有时咧，你都冇办法预计到底未来发生咩事，即 确 即系即使你可能真系患咗一个病啦，都冇人知道到底你剩翻几多时间去认识呢个世界同埋走呢个世界啦。 咁啱佢撞咗呢只药咧，就医生都觉得系好惊讶佢。佢复诊佢话：，你仲嚟啊？ 咁啊好咯，你话下次买单西饼请你食咧，医生咁咯。 系啊系啊，都连续都睇咗佢七年啦，都叫做咧都系啊，有个即系好大家信任咯。我信任只药，又信任医生。咁我太太咧就都乐观嘅，佢啊都每日啊都日常都起居都话佢啊。好乐观面对嘅，咁啊佢又有，因为我哋就接受咗嗰啲外来嗰啲讲一句，就我哋就冇乜杂食啊， 系 冇乜杂食，即系乜都食嘅，即系太差嗰啲就唔食啦，咁啊乜都食又冇，咁啊变咗佢就对于个身体嘅年程咧就都 O K 啦，咁啊喺经过呢几年咧，咁啊个我有两个仔都结咗婚啦， 系哇真系好啦。 啊，咁啊，叫今朝早都好多谢电台咧，个哥哥仔咧就接收咗我。 好啦，多谢晒你，咁亦都希望咧，你哋继续可以身体健康，一步一步咁样继续行落去，一年一年累积，亦都可以去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啦。 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喺过去一小时，横澜岛、赤立角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3、51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0、79同6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风势有时疾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物，都系想开心啫。

bisa mengaturku. Dia untukku, bukan untukmu. Dia milikku, bukan milikmu. Lihatlah nanti, lihatlah saja. Biarkan aku mendekatinya. Kamu takkan mungkin mendapatkannya. Karena dia berikan aku pertanda juga. Janganlah kamu banyak bermimpi.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先生，你早两日打风嘅时候喺屋企系点样过噶？ 我就系屋企休息啦，同埋咧都几多节目嘅，我觉得我自己 好、啊、多节目添啊！竟然 因为咧，我有一样嘢有个 furniture 嚟咗，自己砌嘅，咁我就用啲时间嚟砌嗰个柜。 嗯，咁我真系嚟得合时啦，因为呢啲时候喺屋企确实系可以好多时间同埋空间去做呢样嘢嘅。 系啦，同埋要砌嗰个柜咧，我觉得系人哋识嗰啲咧就好快就搞掂咗啦。我就真系要足足半日先搞得掂嘅。 所以就有嘢做啦， 好多人帮手嘅，所以系呢个 project 变做系一家人一齐整啦。 咁好啊，咁啊都几好。如果大家都可以即系留守咗喺屋企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咧搵到啲嘢可以做下啦，咁样。 但系砌嘢啦，我唔会做啦，下次 都唔紧要嘅 ，OK 嘅。喂，咁但系我又问下你啊，你打风嘅时候有冇做啲咩防风措施啊？ 都冇乜噶，我系闩窗嘅咋今次。 我屋企就即系最近都系闩实个窗啦，因为自从疫情之后咧，我都怕怕地开窗嘅。其实即系成日都好惊咧，唔知楼上楼下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啊咁。咁所以就尽量避免开窗嘅。我自己有时夏天咧，我就宁愿开冷气咯。 但系你要睇啲冷气咧，啲 O 唔 O K 啊？你有冇洗冷气啊？整清洁 有嘅 ，O K 嘅， 真系开噶今个夏天。 有嘅，同埋亦都尽量令到嗰个冷气咧。 系即系冻啲咧，亦都系有洗咗佢啦，同埋令到佢即系总之可以干净啲咯， 抹啊 冻啲咯，系啊， 出边嗰啲亦都唔好滴水啊， 冇错冇错，咁啊希望即系咁样嘅时候就可以 keep 得耐啲啦。其实冷气机咧，我自己都觉得咧，欣妮姐姐咧都几叻嘅，有时洗冷气呢样嘢 系咩？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几任嘅姐姐咧，即系嗱，我对比过唔同国籍嘅姐姐啦，我觉得咧欣妮姐姐对于呢样嘢系有耐性啲嘅，因为你知道咧冷气有时咧即系拆出嚟咧洗完之后咧，仲要慢慢擦嗰啲隔层网啊，然之后可能仲要擒高擒低啦咁。咁我点解会话佢叻咧？因为第一件事咧就系我好记得咧，我以前间屋咧个楼底系好高嘅。咁于是乎咧个冷气就即系贴近嗰个司令啦，即系叫做天花板啊个位置啦。咁我就好记得咧，初个印尼姐姐咧就低估咗佢嘅高度啦，就以为担一张木凳系可以即系触及得到，咁结果系唔得啦咁。跟住咧就担咗个堂梯，因为我以前屋企个楼底高嘅关系咧，我屋企堂梯系买到最高最高嗰种嘅，即系个梯本身已经系唔知十一尺咁长噶啦，嗰个梯自己本身。跟住咧，我好记得印尼姐姐咧就话：OK 噶啦，我唔使扶住任何嘢，就砰砰砰砰砰跑上去，跟住就好轻松咁样咧。就企喺度，哇，几有型啊！我心谂，我觉得，因为咧，我好惊我自己企上个梯咧，我企到第二格已经开始脚震啦，都莫讲话一二三四五六格啦。好啦，见到佢上到去之后咧，轻而易举就将啲冷气机嗰啲配件咧拆晒出嚟，跟住之后咧非常之轻松咁样咧就慢慢落翻几级，仲可以咧一个箭步咁样咧，砰跳翻落地下添。跟住我就话啦，哇，姐姐。你拎住咁多嘢，你对眼又唔系望住堂梯嘅，即系你上上落落都咁自如嘅，而且你对屋企嘅环境亦都唔系非常之熟悉啦。即系冷气，讲真，你洗冷气一年咪最多洗一次可能。好啦，咁我就问啦，啊，点解你咁轻松，同埋你完全唔惊嘅咁？跟住格格就话啦，唉 ，easy job 啦，即系好容易嘅事情啦。因为咧喺人嚟嘅时候咧都爬惯树噶啦，就话咧成日都爬树咧去摘生果啦，同埋成日爬树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用途，睇嘢啊或者睇远啲啊咁样啦，喺啲村落嗰度。咁所以就话咧，擒高擒低咧对佢嚟讲系冇难度，何况仲要系有梯级俾佢擒啦，都唔使自己爬添咁。所以我就好印象深刻咧，原来佢哋咧喺呢一方面咧系好擅长嘅。 你格格啫，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啲格格咧，啲唔系啲印尼格格啦，都可以咁讲咧，系唔系咁位高，唔系咁怕高， 即系唔惊啦， 唔系咁惊呢样嘢嘅。我觉得啲格格惊啲嘢，同埋啲香港人惊啲嘢系唔同 的。例如咧，有啲咩象征性嘅惊 咧？香港人就有时怕高啦，又怕啲蛇虫鼠蚁啦。呢样嘢最好嘅格格唔怕，咁就你唔怕就 OK 啦。 我谂唔系一个个噶咋，真系完全唔怕咩？全部都。 好多都覺得，我覺得係真係 OK， 可能見慣啦，格巴比，所以都係唔係特別有啲恐懼啦。咁所以譬如話係有啲昆蟲啊乜嘢咧，格格都搞掂嘅。但係譬如話係雲船狼啊、雲車狼啊呢啲咧，格格都怕嘅。啲城市人啦、啊，或者係香港嗰啲咧，就唔係咁怕嘅。所以就兩個。唔中意嗰啲嘢，或者大家配合翻，我覺得會好翻咯，OK 咯咁樣。 即係互補不足啊嘛，即係譬如可能咧，格格唔識嘅嘢或者唔知道嘅嘢咧，啲資訊咧，僱主又可以教下佢。咁如果咧格格好驚嘅嘢，譬如可能喺香港唔知點樣搭車啊嗰樣嘢啦，或者語不通咧，又可以慢慢同佢交流啦。但係僱主可能驚嘅嘢咧，譬如好似你講蛇蟲鼠蟻啊，或者高啊唔夠膽擒高擒低咧，都係可以靠格格嘅。不過無論係驚同唔驚都好咧，都係安全至上。 系啊，你个格格咁样跳落嚟，同埋唔使去嗰度扶手， 系啊，其实都危险噶。所以我嗰次都同佢讲，哇，虽然你唔惊啫，但系你都要确保自己安全。下一次咧都系扶一扶啦，同埋咧即系当，尤其是咧，你知好多时咧啲 case 有抹窗嘅时候咧，都系唔好将成个身伸出去啦。即系我宁愿抹唔到就算啦，唔紧要，抹得唔使咁干净啦，我都宁愿你唔好咁危险咁样成个咁样摄出去咧，真系好牙烟噶。 同埋借力嘅时候都要睇清楚，唔好去嗰度借力，借去嗰度挨窗啊，或者挨出边嗰啲都危险。 系。呀， masih tertinggal bayanganmu yang telah membekas di relung hatiku hujan tanpa henti seolah bertanda cinta tak di sini lagi kau telah berpaling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叫得前度新郎就梗系唔系你啦。 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封锁的决心更新。 这首作品 Alex 一听就觉得很伤感，而填词人林宝亦都成全他，填了一个收到前度婚讯的男生，他的心情伤感过后再学识放手向前。 自那天起感觉总算不错。 作曲徐浩 Charles Lee， 填词林宝，编曲监制亦子俊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邝星宇《明年新人不是我》。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这个时候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噶。咁啊，今朝早咧，格先走翻嚟嘅时候，系咪都好大风咧？ 唔系嘅，都仲系 OK 嘅， 都仲系 OK 啊，即系都 雨嘅， 系咩？咁好啊？咁你都算几好彩喎。今朝早嘅状况都还好啊。咁希望今日嘅天气咧，即系大家放假嘅时候都 keep 住大风凉爽，就大天气唔恶劣啦。 When you da pujaan ku malam ini。Akan ku sampaikan hasrat suci kepadamu Dewiku dengarkanlah kesungguhan ini aku ingin mempersuntingmu untuk yang pertama dan terakhir jangan kau tolak dan buatku hancur ku tak akan mengulang untuk meminta satu keyakinan hatiku ini akulah yang terbaik untukmu dengarkanlah wanita impianku malamSampaikan janji suci satu untuk selamanya. Dengarkanlah kesungguhan ini. Aku ingin suntingmu untuk yang pertama dan terakhir. Jangan kau tolak dan buatku hancur, ku tak akan mengulang untuk meminta. Satu keyakinan hatiku ini, akulah yang terbaik untukmu. Jangan kau tolak dan buatku hancur, ku tak akan mengulang untuk meminta. Satu keyakinan hatiku ini, akulah yang terbaik untukmu. Jangan kau tolak dan buatku hancur, ku tak akan mengulang untuk meminta. Satu keyakinan hatiku ini, akulah yang terbaik untukmu. Akulah yang terbaik untukm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前维持。热带风暴浅巴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移入广西内陆，逐渐减弱。但浅巴外围雨带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澳门发出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表示，由于仍然受到浅巴相关环流影响，今日朝早澳门广泛地区仍然吹强风，风力可达六至七级，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亦都不排除有暴雨。喺本港方面，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另外，社會福利署勸喻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或者長者服務中心，如有需要可以先同有關中心或者服務單位聯絡，確定開放時間。新華社評論員發表文章，認為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文章指出，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重要講話提出四點希望，飽含期許和重託。新華社評論員認為，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在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重要基礎，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和世界展開更加廣泛和更加緊密的合作，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市民，共同維護和諧穩定。文章重申，青年興則香港興，要引領香港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七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虽然浅巴已经移入内陆和逐渐减弱，但同期相关的强风仍然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铺片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随后是否改发较低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就要视乎届时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

早上时间嚟到7:3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咧嘅仲有我林慧 Barbie 同埋格先生，同埋 Barbie 格先生， 同埋 Barbie 格 Barbie。 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初时会吹强风程度嘅南至到东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咁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都系吹烈风嘅。稍后风势咧逐渐缓和，大致多云。初时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啊吓，咁亦都咧海有大浪同埋涌浪，稍后咧骤雨会减少，而最高气温咧就会约30度嘅。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都系唔稳定，而本周后期咧天色系会好转嘅。室外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提埋你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低水平嘅，伴随住亦都有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所以咧，如果今日咧本身都有啲外出计划嘅朋友咧，可能个天气就真系唔系几适合一啲户外嘅活动咯。 Harus bawa peralatan untuk menangkal badai dan hujan ya hari ini, karena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c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2%.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untuk Typhoon 3, sinyal nomor 3 masih ada. Dan di hari ini juga masih ada angin yang kencang dan daerah-daerah tinggi juga masih ada angin yang berhembus kencang. Dan akan seiring nanti agak sore, anginnya akan lebih menurun kecepatannya. Dan hari ini juga banyak awan, dan juga di waktu-waktu tertentu masih ada hujan dan angin yang kencang, juga hujan badai. Sedangkan di daerah perairan dan laut juga ombak besar, dan juga hujan nanti akan berkurang nantin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0 derajat Celcius, dan ke depan beberapa hari masih cuaca tidak stabil. Di penghujung minggu baru akan berangsur-angsur menjadi baik. Langit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啱啱在大学毕业主修金融学、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的 Chelsea。 我知道你这份工作经常都要接触一些比较富有的客户、啊、其实有没有什么是要特别留意要特别小心的呢？ Halo semuanya, perkenalkan nama saya Chelsea. Untuk klien di asset management maupun private bank ataupun di bank manapun, kita tuh sangat mem-value adanya rahasia klien. Jadi apapun informasinya, apapun ke request klien, kita tuh selalu coba kasih service yang terbaik dan di waktu yang sama kita juga menjaga kerahasiaan mereka. Nah, untuk data-data yang kita kasih juga kita harus make sure kalau data itu tuh seakurat mungkin dan meminimalisir adanya kesalahan. Chelsea 话佢系非常之重视客户嘅机密，所以第一样嘢就系要帮客户保密啦。另外，佢哋所提供嘅数据亦都要确保呢啲数据尽可能精确，尽量减少错误。都系嘅。其实做任何嘅工作都一样，要尽量小心同埋细心啲。啊，咁我又想知啦。咁你平时工作就成日面对咁多数字啦，咁放工之后你对啲数字系咪都系继续咁敏感嘅咧？ Sampai sekarang sih masih track apa yang aku keluarin dan apa yang jumlah yang disimpan, karena itu kayaknya harus dibentuk dalam suatu kebiasaan supaya nggak kebawa untuk boros kedepannya. Jadi kayak selalu sadar apa yang dikeluarin dan seberapa banyak pemasukan kita. Jadi pastinya masih track sih apa yang kita punya. Chelsea 话都会噶，其实咧佢而家有一个习惯，就系佢会记住自己使咗几多，储咗几多钱。咁样咧，先至唔会咁容易被冲昏头脑，去浪费咗金钱。佢话平时要意识到自己使咗几多，赚咗几多，呢一个方法就好似一条路，话到俾佢听，佢而家拥有啲乜嘢。哇，听落好有计划咁，都要跟你学习下先。嗱，咁资产管理同埋投资就系你嘅专长啦。有冇一啲投资嘅方法，或者你觉得好有用嘅 tips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daripada mikirin untuk menambahkan kekayaan, sebenarnya pertama kita juga harus mikir untuk jangan hedon, karena mau punya uang sebanyak apapun kalau hedon duitnya habis. Dan kita harus pastiin kalau kita punya uang yang tersimpan untuk dana pensiun dan dana darurat. Nah, untuk dana darurat sendiri minimal 6 kali dari biaya hidup. Dan jangan juga tergiur sama investasi yang menjanjikan returnnya tuh tinggi, karena selalu ingat return yang tinggi itu kemungkinan besar datang dengan resiko yang sangat besar. Jadi, by the end of the day, know your risk selalu menjadi saran yang terbaik. Chelsea 话，其实大家成日都会谂点样去增加财富。其实与其成日都谂点样增加财富，佢觉得首先要谂下退休嘅钱同埋应急嘅钱。佢觉得唔应该净系挂住去玩去享乐，因为无论我哋有几多钱都好，如果全部都拎晒去玩，啲钱系会用完噶。所以我哋必须要确定我哋有足够嘅钱去退休同埋应急。而对于应急资金嚟讲，佢话至少系生活成本嘅六倍，唔好俾一啲承诺高回报嘅投资去诱惑你，因为永远要记住高回报可能伴随住好大嘅风险，所以唔使负担任何风险嘅永远系最好嘅选择。非常之认同啊，投资涉及风险啊嘛，高回报有时都会带住高嘅风险，所以咧要睇下自己嘅能力先至好做决定。哇，听完之后我都觉得自己要谂下我嘅资产管理先。今集多谢晒 Chelsea，Thank you。 Kau lah alasan terbesar dalam hidup. cari-cari celahmu, ku ingat-ingat ucapmu, tapi tak temukan satu kekuranganmu. Mungkin ku baru mengerti, ini pun baru terjadi, ku jatuh hati. Saya buatkan sandwich gandum isi dada ayam, telur, tomat, dan keju. Mau ya? Sandwich ini kaya protein loh. Pola makan seimbang yang memastikan asupan protein yang cukup sangat bermanfaat untuk meningkatkan sintesis protein otot. Kalau tidak mau mengalami sarkopenia setelah parubaya, lebih baik makan dan hidup sehat. Kuatkan otot dengan mengkonsumsi makanan kaya protein seperti biji-bijian, kacang-kacangan, sereal, susu, dan daging yang rendah lemak. Untuk menjaga kesehatan otot kerangka, hindari rokok dan alkohol. Dan pastikan asupan kalsium dan vitamin D yang cukup. Selain berjemur di bawah sinar matahari untuk meningkatkan produksi vitamin D melalui kulit kita, bisa juga mendapatkannya dari makanan seperti ikan salmon, ikan tuna, ikan kembung, dan kuning telur. Ada satu lagi cara pencegahan yang bebas biaya. Gabung keanggotaan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mengadakan seminar dan lokakarya secara teratur tentang pola makan sehat. Ada ahli gizi yang memberikan saran supaya kita bisa belajar lebih banyak cara untuk mencegah sarkopeni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而家咧三号强风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啦。咁啊，今日咧如果真系有假期啦，要外出嘅格格咧，我哋都要俾少少 tips 同埋提示佢。 嗯。 Karena sekarang masih ada itu ya typhoon signal nomor 3 ya. Jadi kalau keluar tuh harus hati-hati dan bawa perlengkapan yang cukup. Chen Hai Kak Babi, kalau sekali wah lah Chen Hai yo tai che la ya ting la. Tapi che 咧咁大风咧都真系要有啲风险啊！我之前都有留意过咧，即系遮嚟讲咧，如果格格系大叔骨遮或者系好细把嗰啲遮太阳遮咧，呢啲天气可能就真系唔系好适合啦。一系就可能吹反，一系就算唔吹反都唔系好遮到雨啊。 嗯，同埋即系带翻长嗰啲遮好啲嘅，但系亦都系要去翻啲有瓦遮头啊，同埋去嗰啲 indoor 会好啲啦。 另外亦都可能咧，如果你有啲嘅特别嘅事情要做啦，譬如银行啊、寄嘢啊，或者系各样嘢领事馆等等咧，都可能睇清楚到底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底下咧，佢哋嘅嗰啲活动时间啊，或者系啲办公时间咧，会唔会有所改变嘅？ 同埋有啲 activity， 我觉得都系唔系咁适合做啦。因为有啲时间系会落雨噶啦。当如果系你要寄嘢嘅话，系有个大箱嘅话，你要出边 pack 嘅话，如果落紧雨嘅话，真系点 pack 咧？ 都系唔方便嗬。 都会系唔系咁得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注意翻啦。最紧要咧就系注意安全。即系虽然咧而家就唔系八号风球啦，而家已经去翻咧三号强风信号啦。天文台就话应该系今日中午之前都会维持住嘅，咁可能下午嘅时候啲嗰啲天气会好翻少少啦，即系冇咁大风啦。咁但系都系记住啦，即系都系远离岸边啦，因为始终咧都系海面系有呢一个嘅涌浪同埋大浪吓，咁亦都系即系避免一啲水上活动咯。我自己觉得比较安全啲嘅就系咁啦。同埋如果外出嘅时候咧，都记得啦，一定要去即系拣翻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啦，亦都唔好去一啲太多人啦，同埋太挤迫嘅地方。如果你咧即系个地下线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容易会生意外嘅，咁所以真系自己多多留神啦。希望小心保重的时候咧，谨慎啲，咁就唔会有任何意外可以出到嚟咯。自己都要留神啲，咁啊可以保障翻自己安全就最好啦。咁今日咧星期日啦，假日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 beautiful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拜格 Mary。 Hey, Mengapa kau memandang diriku? Oh, gelisah diriku.